你好，我是杨晓峰。James Garner 曾经说过，这么多年最大的体会就是 Java is dead, is dead。我也是同样的感受。Java 已经一再被证明它在业界中不可替代的作用。选择 Java 语言的开发者是幸运的。经历了如此漫长的发展后，我们依然有幸可以见证廉颇老矣的 Java 再次加速成长，焕发青春。因此，非常值得你深入进去。时间过得飞快，专栏已经到了尾声，非常感谢你的支持。这一路走来，真心体会到专栏创作的不易，经常在深夜反复斟酌文章的难易程度，踌躇如何让内容既不失深入性，又要通俗易懂，尽量覆盖更多知识点，同时也有深深的不舍。你的留言和反馈迸发出了知识的火花，也让我进一步感受到了专栏的价值所在。回想最初我在专栏内容设计时，希望更侧重于 Java 语言和虚拟机的基础领域，因为这些内容在飞速变化的世界中更加具备长久价值。在专栏里，我与你一起重温了 Java 语言和虚拟机那些黑魔法，并通过探讨其背后的故事，尽我所能帮你达到知其所以然和体系化的目标。通过专栏的学习，相信面试官在考察并发、JVM 等内部结构和机制的时候，你一定能做到胸有成竹。如果我的专栏对你在日常软件设计或者诊断问题时还能有所帮助，就再好不过了。在这里呢，同为工程师的我想和同样走在这条路上的同学聊聊我对工程师职业发展的看法，希望对你有参考意义。Easy is cheap。在平时工作中，技术人免不了要构建一个广泛的知识体系，但最终是要克制住诱惑，将某个领域做到精深。水桶装水量取决于最短板，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在工作中获取的回报更多来源于自身的长处，甚至某种程度上还决定了我们是拥有自己选择的自由，还是疲于奔命。毕竟我们每个人的体力精力是有现实的上限的。在工作岗位上，从初级到高级工程师成长的过程中，最基本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的角色会逐渐发生从 hot 到 what 的转换。工作初期，我们更多是承担被指派的任务，重点是搞清楚怎么做。但是当我们逐步成长起来，更多的是要看清楚什么是最重要的。还好在极客时间的专栏里呢，我并不是你的老师，而是和你在一起交流的工程师。交流促进思考，沟通产生价值。技术人永远不要羞于表达自己的观点，请你坚持独立思考。对于刚刚才订阅专栏的新同学来说，可能你打开的第一篇文章就是结束语。不过不用担心，我会一直在这里解答你学习过程中的疑惑。我给你的专栏学习建议是，注重实践和项目推动，确保结果输出。仅仅把专栏看作是个参照物，找到自己的技术道路。对于从开始就伴随专栏一路走来的老同学，我想对你说，技术没有终点，感谢你的一路陪伴，也希望我们共同的努力能够带来丰富的收获。最后，如果你对 Java 领域的前沿技术感兴趣，也欢迎关注我的公众号，我会不定期更新。非常不定期。讲到这里，专栏的结束并不代表你将止步于此，而是应该通过前面的学习，把专栏的结束当作新的开始。不管过去你是否从中掌握了新的知识，或是提升了视野，希望你能以一种全新的状态重新出发，继续勇攀技术的高峰。